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林哲，林哲是曾经赴美的访问学者，而且对于美国租房也是非常的了解啊。欢迎林哲。 谢谢大家。 林哲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情况呢？ 好的，我是2013年第一次到美国，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 DC 做了一个短租的这样一个经历，那是一次短期学习的经历。我租房的经历大概持续了2个月。对，那么之后呢，是在刚刚过去的2016到2017学年，也就是2016年9月底到2017年的差不多也是九月的这样一个时段，我也是到美国的杜克大学进行了一个访学。 所以你曾经作为美国的留学生，好几次去过美国，也是在那边租过房，肯定有很多关于租房的经验可以今天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啊。 是的，是的，是的。其中有苦有甜，有酸甜苦辣。 我们非常期待今天你能够给我们分享很多干货，给我们很多想去美国去留学去租房的朋友们一些经验分享哈。那么你当时提到了第一次去美国是在2013年啊， 是 当时去的是哪一个城市？ 我去的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那么当时你是自己租房呢，在外面租房，还是在学校里面住这个宿舍呢？ 都是在外面租的房，然后因为我去的时段是暑假学习的一个短期课程的一个时段，所以当地的一些华人留学生刚好有回国的，所以他们的房子也是有一个空档，如果白放着就是比较的花钱，所以呢他们就转租给我这样子。这个是他们在当地租房的那个公寓，但是公寓它的那个租约签的是12个月，一年12个月。但是作为我们海外留学生，总是会有一个假期回家的需要，所以他们假期回家。但是毕竟是在大城市租房，这个花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为了节省一下自己的花费，也让房子不要白丢空着，所以呢就请我过去住，然后另外我也给他们支付他们本应该支付的房租。 那你当时住的是公寓还是别墅？是 我住的是公寓。 是公寓哈。 对，因为是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所说的那个别墅，也就是美国人常常在那个乡村地区建的那个 house 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有的话也是市区里面比较名门望族的那个别墅，所以我们是租不起的，所以我们就住的公寓。 我们来关心一下你当时租房的一个情况，当时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多少？你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话，确实它的房租会比较贵。我租的是有一点类似于咱们北京丰台区的这样的一个地段的一个房子，所以呢它的租金会略微便宜一点，同时它的交通也还算方便，我可以随时坐地铁或者公交进城这样子。所以那个租金的话呢是850美金一个月。 整个租房的体验 你和北京比较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相似之处吗？ 嗯，在美国租房，它的一个便利之处是，就是公寓这种类型的房子，它是由大的地产公司直接承租给我们这些租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和公寓的物业打交道，而不需要跟房东打交道。这样子，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过程。然后，如果比如说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需要修啊，或者有我们遇到一些什么别的问题，甚至我们有快递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的话，都可以向这个物业向他们请求提供服务。 就是其实你租房子是通过像一个物业公司或者是一个托管公司去租的。 是的，是的。 有点像咱们国内现在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那种，像什么相遇啊， 对啊， 自如啊， 哎，对 对 对对，就那种特别好。然后另外呢，因为整一个公寓大楼里面大家都是租客，所以呢，物业公司会经常组织相关的联谊活动，或者说是集体健身啊聚会的这样一个活动，方便大家多认识一下自己楼里面的邻居，也让我们很多刚去的留学生练习了口语，另一方面也多认识了很多的美国的或者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朋友们。 嗯，说到物业托管呢，其实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国内的这一些物业托管公司可能会为了提升这个居住的效率啊，或者说居住的空间更优化，他们会打隔断的， 嗯， 一个大的客厅可能会隔成一个小房间，其实也是可以住的。那我想问一下，在美国啊，您当时看那个华盛顿地区，他们这种公寓类型有没有一间一间房间出租，或者甚至是给客厅打个隔断这样的？ 倒不会，因为它是一套一套房这样出租，然后对于这个公寓室内居住的人，他基本上他规定的标准是一个卧室不超过两个人，也就是小于等于两个人。 嗯， 所以比如说一个两室一厅的公寓，它的最大的容积量是四个人。 嗯， 那么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大家抱团组合一块租房的话，大家比较想要有一个私人的空间，所以一般是一个卧室一个人。那么客厅的话，也是愿意负担比较低一点的房租，然后愿意牺牲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的同学住进去，这样子大家还是很和谐的。 其实跟国内还是很像的一种模式哈。 对对对。 嗯。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林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自己曾经在美国留学时期租房的一些经历和体验啊。刚才在节目中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当时去了华盛顿啊，通过短租的形式租到一套房子，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价格也是非常适中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下林哲，就是你觉得中国和美国租房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您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可能还是在于那个国内的租房可能主体部分大家还是从那个个人的房主手里把这个房子给租下来，所以就是如果有什么公寓如果一下子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先联系房主，然后由房主去找维修的人员，或者说是房主自己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这个问题解决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嗯， 但是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因为 比如说一整个公寓大楼或者一整个公寓的小区都是由一家大的地产公司来去拥有，由一家大的物业公司来去管理，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直接打物业公司的电话，一般问题能够在最短10分钟、最长24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 都是以小时来计量这个单位时间的哈。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响应速度哈。 对对对。 那么像我还听说，美国人房东啊，他去找房客的时候也会关心这个房客的信用背景啊、信用材料啊，这是不是也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房东会看你这个房客有没有一些不良信用记录，如果有的话，他不愿意租给你这个房子。 嗯，对，这个也是要分的。就是比如说是在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小区，或者说是略微中档或者中档偏上的这样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的话，他会在你提交租房申请的时候要求您提交这个 corporation affiliation， 比如说您的那个公司的一个任职的情况，或者说您的，比如说我是在那个杜克大学附近曾经租过一年的房子，他会需要我的一个 Duke University affiliation， 还得证明你是这个学校的。 对，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不管我是访问学者还是当地的学生还是学校的教师或者职工，我都必须跟这个物业公司出示我和杜克大学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证明。 可见其实大家对于房客的这个个人背景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材料都是非常关心的。 对， 这样也对整个公寓大楼的安全性是有一个保障的哈。 对，住在里面非常放心，甚至有的时候我到楼下健身房去锻炼个20-30分钟的话，有的时候有点犯懒就不太锁门了。 你去过美国好几次嘛，你每次去美国都会要找一个房子住。那么你每次找房子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途径？是通过这个同学介绍呢，还是通过网站找中介啊这种途径？ 在美国的话，房产中介它主要的主业，它是负责这个房屋的出售和购买的一个业务。然后如果说是那个房屋的租赁的话呢，一般有关的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集中管理的这样一个小区，它的物业公司会为这个小区做一个专门的网站。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无论是学校还是单位，都会在这个单位的附近搜索相关的小区，然后在网上搜索这个小区的网站，都能够找得到哈。不管它是高档的还是中档的还是中档偏下，都能够找得到。找到这个网站之后呢，就可以在物业公司的网站上提起公寓的，比如说房型的选择、房租的确定，甚至很多早期的一些合同、初步合同的一个签订，都可以在那个网站上进行，所以就不需要去找中介。那么如果说有人想租一下私人拥有的房子的话，一般这些房主会在有关的一些比如说社区网络上，或者说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分类网站叫 Craigslist， 然后在 Craigslist 有点像咱们的五八同城吧，但是更加杂乱一些。在 Craigslist 上就是抛出自己的这个房屋的信息，以及期望的房租，以及对未来房客的这个期望等等的这些信息，然后大家就可以有的放矢。然后另外对于咱们中国留学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找房利好情况呢，就是一般在每一个学校都有非常坚强非常强大的中国留学生的联合会的一个组织，所以联合会组织一般他们内部会有现在是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或者群，以前的话可能是 QQ 群或者是一个 BBS， 上面也有很多人，大家会互相的传递这样一个租房的信息，或者说是找室友，或者说是转租这样子一个信息。那么如果中国学生抱团住的话，毕竟大家都是国人，然后大家抱团在一起住的话，一个 生活习惯、作息什么都可以契合，另一方面就是大家的那个文化背景和环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也是很能够互相沟通的。所以跟中国同学抱团也是一个方法。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除了找中介公司，还可以在五八同城这样的分类网站上面，当然那边不叫五八同城，叫什么？再说一下。 Craigslist。 Craigslist， 在这样的网站上面可以找到相关的租房信息。 是的。 同时呢，还可以找中国学生的联合会啊，来找老乡帮忙。 对， 在社群里面找一下相关的租房信息， 是的， 只要你开动脑筋，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房子的啊。 是的，是的。其实我认为，就是租房这个事情，可能是大家在海外学习需要过的第一关，这个考验不大不小，刚好也是让大家进行了一个热身。 像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你觉得大部分的同学会选择住在学校里面，还是会外面去合租一个大房子？ 学校里面的房子，它这个 accommodation 是非常非常的紧俏的。然后一般学校里面它提供那个 accommodation 一般是给 undergraduate， 就是本科生的。那么我们中国同学的话，当然很多是本科就出去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话，因为就是国内的教育阶段，或者说是家里的一些开支等等原因，可能都会是在国内读完本科，然后是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读这个硕士或者博士的学业。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是硕士或者博士的话，学校是不能够提供住宿的，只有住在外面去。那么对于学校它的周边的住宿的话呢，因为学校一般都是位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段，所以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房租也会水涨船高，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学区房哈，国内说的。 在学校里面的话，这个上课都比较方便嘛。 是呀， 食堂什么都比较方便。 对，可是那个住宿是非常难排到的，一般不能。 我们看看这个，您刚才说到很多学生不得不在学校外面去合租一个房子，是吧？ 对对对对。 一般一套房子里面有几个合租的室友？你是怎么选择室友的？ 一套房子里面，我们基本上一般的安排是这样，就是每个卧室里面一个人，或者比如说有已经结婚的或者已经明确关系的情侣，他们可能住在一块儿。那么客厅里面再一个，如果一个是两室一厅的房子的话呢，一般是每个卧房一个，然后客厅里面一个，那这样一共是三个人。如果三室一厅的话，就递增这样。 那么在美国租房子，您觉得应该看重哪些因素？比如说，地段啊、价格啊、配套设施啊，您觉得在考虑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比较重要的？都挺重要的， 都挺重要的。但是如果您要跟我说最重要的三个因素，那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安全，第三还是安全。 哦， 对，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允许公民持枪的国家，所以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人生地不熟的话，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你觉得什么样的社区是比较安全的呢？ 我们留学生在张罗海外租房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会有一些困惑什么的。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看物业公司或者租房网站上面，它对于房子情况的描述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 gate security or not， 就是说是不是有封闭式的铁门的安保措施。因为美国的很多房子它是没有一个 gate security， 就是没有 大门，没有封闭式管理的。 没有封闭式的管理，就是可能很多房子，比如说就一些比较靠近郊外或者一些小城市的学校的话，它的那个房子它是直接就在大路旁边，然后你和外界的距离就是你的那一道门，那个公寓的门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来说的话，会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甚至抢劫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的。就远远这个安全性就远远不如就 就是有就是铁门、铁栅栏、封住，甚至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晚上会有安保人员巡逻的这些公寓、小区。 嗯，所以物业的安保啊、小区的封闭性啊也是很重要的啊。 对，非常重要。 嗯，因为你们当时出去找房子也是和室友一块儿找、要合租嘛。 是的。 所以你和室友关于选房的标准会不会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需要去磨合的？ 对，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是在我第二次去美国，也就是上一个学年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做访问学者的这样一个经历里面它表现的比较突出。首先在安全方面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最安全的小区。第二个呢，因为我所去的这个大学杜克大学它是分有不同的校区的，就是它坐落在所谓的美国大农村，就是我们可能在教学楼和教学楼之间我们都需要坐一站公交这样子。所以如果有的同学他所在的系的那个校区，或者说他的这个分教学楼的这个位置跟我需要经常去的这些地点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在公寓小区的选择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分歧。 嗯， 但是后来都挺好，我们都 折中找一个地段啊。 是的，是的。 嗯，那在整个租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出乎你意料的状况发生呢？比方说水管漏了，或者说，哎，那个装修可能跟你在网上看的不一样。 嗯，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个，因为是这样，就是根据美国的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呢，就是物业公司它必须在我们搬进去之前把这个房子是整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甚至有一些就是比较高档的小区它会发给你一个 checklist， 就是一个检查的表，比如说您看那个屋里的水是不是好的，电是不是好的，暖气是不是好的，空调能不能开，然后他给你配的各种电器能不能用，比如说洗衣机啊这些能不能用。这个你一项一项的核对下来没有错了之后交回给他，他就放心了，你也放心了。 嗯， 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方面我们都是比较放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外挑战就是一进去房子里面空空的， 就是 什么都没有， 是连家具都没有是吗？ 家具什么都没有，连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什么都没有。 不会吧？我印象中公寓的出租标准应该是拎包入住的呀，怎么你租的那个房子没有任何家具，连床和椅子都没有啊？ 拎包入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但是在美国的话，大多数，我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房间，它按规定。就是上任房客他在搬走之前，他在 check out， 他在整一个彻底的搬走之前，他必须把他的所有的家具、用具、电器一切的东西全部搬走，必须留下一间空房子，然后物业公司进行相关的维护和修缮，完了之后一间空房子交给了我们新租客。 那怎么办？ 这是法律的规定。然后如果旧租客没有搬出房子的话，物业公司是有权对他进行一个罚款的。 啊，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带一张铺盖陷在地上、地板上对付几个晚上。对，然后呢再到比如说成交的一些那个家具店，比如说宜家呀，或者一些别的一些小家具店，甚至一些那个当地的教会或者是慈善机构提供的这个二手的很便宜的那种家具店去筹措我们的家具。 嗯， 然后或者呢就在网上买。 哦， 那也得自己搬上楼。 对，这个时间、人力还有财力的成本也得算进去哈。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租房不只是房租，而且还有配家具、家电这种事儿，也得让你自己一个人承担哈。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您身在一个强大的组织里面很重要，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各方面的留学生的一个组织，比如说咱们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联合会，或者说是学校的外国学生的一个。比如说社团或者是组织或者联合会这样一个东西， 嗯， 然后去赶紧在搬进之前或者搬进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买一点 便宜一点的家具。 对，正好 咱们是去读书的，不是去花钱的。 对对对，而且这些联合会的留学生肯定也有一天要回中国。 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会处理这些不用的家具家电，正好可以你们拿过来继续用啊。 对对对，嗯，我搬进房子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我已经有床垫了。 啊， 对，这就是之前在那个我的美国学校的一个访问学者，他正好要回国了，然后而当时我又没有到，而我的室友已经到了，就是给我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便利条件，就是我在网上和这一位即将回国的访问学者说好，然后请他把这个床垫由我室友开门搬进我的房间，嗯，然后所以非常幸运的，我一进门就有一个床垫在那儿等着我了。接着我现在这个床垫上安顿，接着接下来两三天我再去筹措其他的家具。 嗯，我觉得您这个建议特别好，给我们很多想要去美国留学的同学们啊，一些朋友们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准备好，你要面对的是一个空的没有家具的公寓。然后你要做好下面的很多准备工作啊。 对对对，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曾经留学美国多次的林哲，给我们介绍有关于美国租房的一些经验啊，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